加餐都是可以的， 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您想一下，这一顿饭的成本6块钱， 是的， 而且你吃深海野生的三文鱼都是挪威进口品质，而且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孩子老人家人都可以放心的来吃， 是的， 像这样的一个品质和这样的一个价格，只在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在其他任何通路都不敢保证有这样的组合， 是的，我们说的都是实话哈， 真的是。 好的，那今天这个组合呢真的是非常的诱人啊，是阿尔蒂挪威三文鱼的罐头，既有酱香的，有豆豉的，还有香辣的。那么酱香的是30罐，豆豉的10罐，香辣的8罐，一共是48罐。那市场上呢一罐就要20块钱左右，那么这48罐呢就要近1000元，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合一罐，也就是6块多钱啊，真的是非常合算。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阳春三月，北广购物在3月17号至3月18号期间来电订购所有商品，首单立减10元，同时订购第二单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前段时间呢，看了一个专题片，讲述的是一位28岁重病妈妈的感人故事。年轻的妈妈曾经觉得世界很大，可当她生病之后又觉得世界好小，里面只住了她的家人。在她最后的时光里，她为自己刚刚出生的宝贝录制了18条的生日视频，希望她的孩子像其他孩子一样，18岁之前每一年都能够收到妈妈的生日祝福。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很多人都感动流泪了。 是的，人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知道健康的重要性。也许我们没有豪宅，没有豪车，没有让人羡慕的权利和金钱，但只要我们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能够拥抱灿烂的阳光，能够照顾我们的家人，谁又能说我们不幸福呢？ 对呀， 所以从现在开始，让我们为健康加油，为身体助力，坚持每天一杯奶。 没错，都说每天一杯奶强壮一个民族，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就是中国的民族品牌好羊奶，来自于陕西富平县，是著名的奶山羊基地县，被评为奶山羊之乡。那里的羊儿每天吃的都是山上的青草，喝的都是山上流下的清水，所以呢，挤出来的羊奶自然是安全健康的。那之前呢，一直都是出口，出口价每盒是258块钱。今天呢，瑞麟开春特惠，直接享受3.5折，只要89一盒。热线是400-716-108，400-716-108。 既然是开春特惠，那就一步到位。凡是拨打400-710-108、400-710-108订购3盒瑞麟羊奶粉的朋友们，就多送一只价值188元的紫砂养生杯。 太棒了！ 平时早上晨练的时候，出门逛街的时候，菜场买菜的时候，都可以带杯热乎乎的茶水或者是羊奶。 是 304钢琴烤漆的外观，紫砂泥内壁，旋钮式杯盖设计，方便携带，养生保温。之前是订购6盒羊奶才送一个紫砂养生杯，但是今天订购3盒就免费赠送了。 没错， 瑞麟开春特惠，首次降低门槛，抓紧时间打电话了，是400-710-108，400-710-108。 好，来看到手机尾号3097的李大妈订购了6盒，说现在退休在家呢也没什么事儿做，只要把自己照顾好，身体保养好，就是对儿女们最大的支持了。李大妈说的一点都没错啊，只有爸妈身体健康了，我们 才能够没有后顾之忧的努力工作。 是， 那瑞麟羊奶粉呢是富含了640毫克的钙质，有助于骨骼牙齿的坚固，还有480微克的维 A， 对视力呢也是有好处的。3.8毫克的锌，总之啊，早晚一杯瑞麟，每天多点健康。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我们说的再好，还得您亲自来体验一下才行。瑞麟首次降低门槛，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267块钱就能喝上一个半月的羊奶粉，而且还有一支价值188元的紫砂养生杯免费赠送。这样的优惠可不是经常有的。4007106108，4007106108。看到手机尾号4412的刘大爷说，现在国家政策是越来越好了，每年都给我们涨退休金，只要我们的身体健健康康的，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您啊，就好好的享受生活吧，该吃吃，该喝喝，每一天呢再冲一杯瑞麟羊奶粉，上千亩的天然牧场，2个小时冷链快运，快速的杀菌陈奶，每8公斤的纯羊奶才能够提炼出1公斤的干粉。而且呢，瑞麟是通过国家 ISO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是荣获陕西省乳品协会颁发的羊乳制品金奖、优秀液态奶奖以及诚信经营奖等多项的殊荣，同时呢又是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品质大家完全放心。 是， 只是今天的低门槛优惠，200多块钱就能够喝上一个半月的羊奶粉，再送到价值188元的紫砂养生杯的活动，大家错过那就享受不到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67998510324100091的朋友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都是在说啊，订3盒羊奶粉就送紫砂杯，那就多订几套，反正羊奶粉一直在喝，紫砂杯送人自用都可以。 对， 这一听啊，就是老会员朋友，知道紫砂杯的价值，也知道之前我们都是订购6盒羊奶粉才免费赠送的，今天订购3盒就送了，那肯定是更划算了。 当然， 好了，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2548周先生打进4007106108，订购了6盒，说上次买的快喝完了，这一次多订一点，现在呢不止自己，一家3口都在喝。还有3811的朋友是冲着今天买3盒就送紫砂杯来的，说啊，上次买了6盒送了1个，真的很实用，就外观呢也很有质感，里面呢都是紫砂泥的，说泡茶呢很不错，这一次送的就给老妈用了。 紫砂杯真的是我们的人气赠品，实用性很强，平时出门散个步、遛个弯或者是跳舞的时候带着，口渴了喝点茶水，它是防漏水的旋钮杯盖设计，直接就放在口袋里就行了，也不会漏水，自己买一个得188块钱，这一次是降低门槛了，您通过4007106108，4007106108，只要3盒羊奶267块钱就可以免费得一个， 是， 同时呢还能喝上1个半月的羊奶，真的是非常超值了。200多块钱可能现在充个公交卡也就只能用上1个月，买买水果恐怕也就吃1个多星期吧，2000-3000的买菜钱恐怕都要这么多了。那这一次的活动推广您得把握住，真的就是把钱花得实惠，东西买得到位了。 对， 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啊，正宗的陕西富平纯羊奶提炼的瑞麟羊奶粉曾经获得过中国羊奶粉10大品牌的称号，曾经呢被陕西省乳品安全生产协会评为了质量安全奖、经营诚信奖、营销贡献奖等等。瑞麟配方羊奶粉的核心工艺技术和设备呢都是进口的，选用新鲜羊奶为原料，不添加蔗糖，不添加增香剂，不添加任何的违禁成分，而且都是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品质您完全可以放心。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开春特惠，首次降低门槛，原价3盒774的羊奶粉，再加上188的紫砂养生杯，今天一共才花267块钱。 是， 最后的30秒钟，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你眼眶超载的眼泪，整个是绝望和心碎，我可以看见你忍住伤悲，那一双爱笑眼睛不适合皱眉，你目光独有的温暖是不会熄灭的明天， 取得更加珍贵。手心的蔷薇， 牵手而不自觉， 你值得被疼爱， 你懂我的期待， 绚烂后枯萎， 经过几个月却 有我在。 你埋藏的蔷薇， 你动人的香。所有遇见，你流着细碎的一夜，骄傲的展现，你真无所谓，偶尔放纵泪，像汹涌的海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关于这个超重肥胖对糖尿病的影响。那上一讲我们就给大家讲了，这个肥胖了以后主要是脂肪细胞在那儿起作用。那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脂肪细胞什么时候长得最快。其实呢，这个肥胖的事不是等你胖了以后你再来解决它的问题，而是在很早，在这个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应该母亲知道这个知识，来预防你生一个这个超重的胖大的孩子，来增加这个糖尿病的危险性。控制肥胖啊，有三个关键的时期。一个就是生前的三个月，就是你还在这个胎儿时期，在没有生出来的前三个月，就是妊娠七个月以后，你就得注意控制饮食。我们这现在看到的是这个产妇啊，这个一个是年龄大，一个呢就是吃好吃的油，就是家里呢有这个孩子。在女同志怀孕以后啊，就大量的吃各种的营养物质，结果就是这个生的巨大儿，这就是一个影响。就是说在这个生前的三个月你就得注意了，这是脂肪增加最快的一个时期。然后第二个时期呢，就是在生下来以后的婴儿期，然后就是11岁到13岁这三个时期。婴儿期就是你一岁之内的时候啊，出生前三个月，一岁以内和11岁到13岁，一定要控制孩子的肥胖。因为这时候的肥胖是什么？脂肪细胞的迅速增加。就是说你将来到了这个成人以后，如果这三个时期控制不好，那你很可能就成一个大胖子。我们知道脂肪呢，我们知道这个肥胖啊，它有两种情况。一个情况呢，就是说这个脂肪细胞的增多。因为我们一般来讲，正常人的脂肪细胞啊，大约一个人有250亿到380亿个，250亿到380亿个。而是肥胖的孩子呢，他可以增加到多少？他这个脂肪细胞可以增加到可以增加到635亿和905亿。你看这高了多少倍啊？高的太多了，是正常人肥胖细胞的3倍。 脂肪细胞的迅速增多已经是正常的三倍了。第二个呢，脂肪细胞的体积增大性的肥胖，它不是在细胞脂肪细胞增多时期，比婴幼儿时期成年时期的肥胖往往是肥胖细胞增加而数目上增长，这是一种肥胖。这两种啊，一种是脂肪细胞太多了，还有一种呢就是脂肪细胞膨大了，长大了，肥胖了。脂肪细胞增多型的肥胖是最难治的，即使辛辛苦苦的你要减肥啊，它容易反弹，而脂肪细胞体积肥大的肥胖是相对的容易这个减肥，容易控制的。所以还是回到我们前头讲的啊，第一个妊娠的后三个月，就是还没有生下来的那三个月，我们发现这个妊娠后三个月是许多这个孕妇啊胃口大开的时期，吃的很多，体重迅速增加，给这个今后孩子的肥胖啊就留下了一个隐患。因为这个一般到的七八个月，尤其八个月以后啊，这个胎儿的头啊它就这个可以入盆了。这样入盆以后呢，它这个上边呢就不是因为怀孕呢它顶着你的胃不想吃东西，这时候就胃口大开，那又吃什么有什么，想吃什么给什么，结果就这个形成了这个胎儿的脂肪细胞太多。所以这个妇产科有一项检查，就是你每个星期长多少，每个月长多少都有一定的规定，你就不应该体重，你跟胎儿一期的体重不要超过那个体重，要听这个妇产科大夫的这个指导。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孕妇啊普遍有一个误区，就是他们认为啊早孕三个月内不注重营养的补充，到了晚期三个月的时候就大补特补，这正好就顺序颠倒了。其实呢，这个孕妇啊在早孕的三个月之内啊应该充分的补充营养，这有助于胎儿的各个系统的发育，让它发育正常，发育良好。而妊娠的晚期啊就应该稍稍有节制，尤其是吃着太多的煎炸烧烤油腻的东西，因为这个时候补的太多会使胎儿发育成巨大胎儿，长大后肥胖的几率就增高了。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妊娠的后三个月，特别是现在啊这个二胎开放以后啊，像这个孕妇啊就更应该注意有这个知识。关键的第二个期就是一岁之内，孩子一岁之内啊是脂肪细胞增加最活跃的一个时期，这时候要控制婴儿的体重过快的长是非常重要的。很多这个家长啊都把婴儿期，就是说他这个一岁之内不把这个事儿啊当一回事儿，以为孩子呢就是胖一点啊可爱，这个长得结实。其实呢在这个时期是应该特别注意的，特别是在四个月前没有必要添加固定的这个食物。应该补充一些低热量的高营养的食物，比如绿色的菜汁啊鱼肝油啊等等之内，四个月以后啊可以吃一些固定的食物。但是油类的糖类的要提醒父母必须要留一个尺度。五个月之内啊不应该超过这个 7.5 千克，一岁不应该超过 9.5 千克，就是一岁的时候不要超过这个18斤19斤，不能够就是很胖很胖，这是第二个时期。第三个关键时期呢，就是11岁到13岁。11岁到13岁是控制儿童肥胖的最后的一个关。若是青春期这个肥胖没能够控制，大概有80%的肥胖儿可能发展成成人肥胖。因此呢，把握住这个最后的一个关键的时机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时期啊孩子他已经有主动的要求了，而且他自己呢也能拿钱去买各种他爱吃的东西了，特别是吃一些比如洋快餐啊这样的东西，而且呢这个就是越好吃的东西，越高糖的东西，越甜的，越脂肪的东西，煎炸烧烤的东西，因为它香啊，这时候孩子呢就自己也可以买，然后家长呢就觉得他爱吃就吃吧，这时候就容易肥胖。这种肥胖是最后一关了啊，刚才这个我已经告诉大家了，如果这个时期不注意，以后80%就是10个有8个，你到成年以后尤其是35岁以后就可能成那个将军肚， 大胖子，而且减下来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在这三个时期，脂肪细胞长得最快的三个时期，做父母的应该特别注意，尤其是当妈妈的，因为在你怀孕的后三个月，不要嘴太馋了，不要让这个体重增加的太快了。这对于你自己的糖尿病的预防跟孩子成长以后不进入糖尿病的行列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阳春三月正是养生保健的好时机。为了倡导春季科学养生，回报广大消费者，仙牌灵芝集团定于3月16日至19日开展春季优惠大酬宾活动。请记住，优惠的时间是3月16日至3月19日。咨询电话是6618-2780 6618-2780 6618-9762 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在我们祖先两三千年前就已经用它了，而且呢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有这个强身健体啊，延年益寿啊这样的作用。而且呢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把它纳入法定的中药以后，那么就更知道了这个灵芝对常见病、多发病性甚至于疑难杂症，在预防这些疾病，特别是代谢性的疾病啊，还有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啊、肥胖的疾病啊等等，这些上它有很好的预防作用。而且呢，在如果你得了因为你肥胖而得来的一些代谢性综合症的疾病，那么灵芝常用的结果能够使在这些病的预防上以及简称和消除症状上，还促进一些慢性病的康复和自愈的能力上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所以这个现在医学研究就表明了，灵芝含有十大类150多种，其中有六七十种药理活性、生物活性、营养成分非常非常好的物质。比如只有灵芝里才有的灵芝酸，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呢，它就是可以平衡我们中枢神经系统以及它管辖下的植物神经。我们知道植物神经啊是管我们心跳啊，是管我们血压呀，管我们心脏的这个功能，以及管我们内脏消化道啊，你比如消化道的消化作用啊，肠蠕动啊，酶类的分泌啊，这个营养物质的吸收啊和糟粕的排除啊，它是对这些有功效的。另外还有就是呼吸系统。那么这个稳定植物神经系统的功能，可以使我们各个器官能够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而且使它们之间的协调作用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这个非常好的改善。所以这个灵芝里除了这些，另外它有这个灵芝多糖。灵芝多糖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呢，它能够促进我们胰腺的微循环，能够促进我们自我修复胰岛 B 细胞受损伤以后促进它的康复的能力。再有就是呢，又有孢子粉，它可以促进胰腺的微循环，而使血浆中的胰岛素的水平达到正常的水平。那这就是灵芝多糖它在促进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上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同时呢，你经常用灵芝，这个灵芝多糖呢，对于我们内分泌腺体和内分泌细胞可以分泌平衡的激素，这样就使我们的这个代谢，比如糖、脂肪、蛋白的代谢，以及碳水化合物，以及这个矿物质啊，还有这个微量元素啊、维生素啊等等的代谢，它在一个正常的范围，而使我们呢身体在一个平衡健康的状态。当然灵芝里呢也有18种氨基酸、14种微量元素和维生素 B 组的物质，非常丰富，像维生素 B1 啊、B2 啊、B6， 这也是糖尿病病人啊非常需要的。还有一些碱性元素、钾元素、镁元素，特别是它有一种元素叫镁元素。镁元素和人体的胆碱结合以后，它可以减少脂肪，抑制脂肪的代谢，增加脂肪的排除。这对我们肥胖来讲呢，还有对我们代谢来讲呢，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而且灵芝里的灵芝多糖，它是非常好的，我们刚才讲了，促进我们这个胰腺的分泌，来减少我们胰岛素的抵抗。再有就是灵芝酸 B 啊，它能够促进这个组织对 糖的利用而使血糖平衡，再有磷脂酸 A 和 B 能够抑制脂肪的分解，还有使血糖下降，还有缓解我们肠管内糖的吸收。像这些呢，总体来讲就是有糖尿病和预防糖尿病的朋友在用磷脂以后，因为它这些药理活性、生物活性、营养成分强的物质不断的起作用，就能够非常好的在预防糖尿病以及改善糖尿病的症状，特别是稳定血糖、抗动脉硬化，然后降低血脂，降低胆固醇、甘油三酯和脂肪酸，的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这种坏的胆固醇升到高密度脂蛋白上，抗动脉硬化上、稳定血压上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一个调节的作用。这种调节作用能够使着我们身体里的胰岛素抵抗得到一定的抑制，而使糖尿病病人呢并发慢性糖尿病并发症的这个胰岛产生胰岛素抵抗的情况呢也能得到一定的改善。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阳春三月正是养生保健的好时机。为了倡导春季科学养生，回报广大消费者，仙牌灵芝集团定于3月16日至19日开展春季优惠大酬宾活动。请记住，优惠的时间是3月16日至3月19日。咨询电话是6618-2780 6618-2780 6618-9762 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若是爱已不可为，你明白说吧，无所谓，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就当我从此收集真情，谁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那深情的滋味。但愿我会就此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就当我从此收集真心，谁